接下来的这种类型，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利用知识上面的优越性，利用知识上面的优越性，就是说，利用人其实在这些情况里面啊，他相较于被利用人呢，他的认知上面是比较优越的，他认知到某一些被利用人不知道的事情，他认知到某些被利用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叫认知上面的优越性，或者叫知识上面的优越性。对，那大家先来看一些例子，好了，结果你讲例子就好。一九年那个被利用人亲眼目睹一下那个例子，甲跟乙聊是说，那图书馆门口呢是他的，叫乙帮他把那个雨伞给他，结果后来发现说那雨伞其实是丙所有的。但这个案子里面呢，啊忘了讲，在写多数人犯罪的时候，你是有写题目是有顺序的，第一个你要先写那个亲自去实施构成犯罪行为那个人，你要先解出来，为什么？第一个，他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所以他一定是正犯，他一定是正犯。那其他人有可能是共同正犯，可是共同犯他不一定会去实施构成要件，他只能够跟别人一起合作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写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因为在于说，我们的共犯是采取所谓的限制从属性，所以你直接正犯一定要先写出来，所以正犯要先与共犯写，正犯要先与共犯写。那正犯里面有直接去做构成犯罪行为的那个人先写，有直接去做构成犯罪行为的那个人先写，所以像这个例子里面，你就要先写的是乙，你要先讨论是乙的部分，就亲自去拿了一把伞的那个人，你要先写出来。那乙其实是不知道说那个伞不是假的，所以他以为是假的嘛，所以当然就没有什么窃取故意啊，没有窃盗罪故意啊，所以他就不会成立犯罪，乙不会成立犯罪，他是不知情。那甲是利用他人对于那把伞资讯的欠缺认知。资讯错误，所以你要利用这样的资讯错误，然后导致说他可以利用这个乙去帮他把伞拿过来据为己有，所以甲要成立320条窃盗罪的间接正犯。OK， 从这案子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说，这行为上面叫利用被利用人欠缺故意的情况。那为什么他欠缺故意？那行为中他没有认识到事实上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财务归属的状态是什么？那第二种类型呢？如果是老师，我比较喜欢考这种题目啦，就是利用被利用人的有容许构成要件错误。为什么？第一个，有发生容许构成要件错误的人，因为他是直接实现构成要件行为的人，对不对？所以他要先写。那容许构成要件错误要怎么写？这个就可以考一个很多的人可以写了。然后呢，这里就可以考到间接正犯，所以一直考了两个重点。所以如果是老师的话，应该会比较喜欢考这种的难题目，对。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他说呢，甲乙丙三个人呢，在这个龙门客栈喝酒，而甲一开始起来上厕所，后来回来发现那个钱包被偷了，那丙呢就告诉甲说，跟你讲，那个钱包我刚才看到是乙偷的，甲可能可恶呢，你竟然偷我钱包，就把乙给压制在地上面，对，然后说你偷我钱包是不是就把它压下去？那本案中呢，甲呢主观上面以为说他有可能是在逮捕现行犯也好，因为这时候侵害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可能觉得他是现行犯来逮捕他，事实上，偷钱包的其实是乙，而不是那个丙。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行为人甲显然陷于什么？他有人是现行犯啊，我要抓他，把他压在地上面的。这样压制行为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嘛，对不对？可是有客观上面他是现行犯吗？或者准现行犯吗？不是，所以他陷于所谓的容许构成的错误当中。那要怎么解决啊？依照目前通说或是实务见解的看法，就成立什么？过失犯嘛，对不对？通俗说，找故意罪的排除，实务经验说就成立过失这样子，对。所以不管是台南说啦，都是成立过失，对。所以针对甲的这个部分，压制行为成立过失，有过失拘禁、私刑拘禁，最后是放任自由的这种情况吗？没有啊，对啊，所以不处罚，甲的这个部分是不处罚的。可是他是被利用人虽然发生容许构成错误，所以他不处罚，但是利用人怎么办啊？利用人怎么办？要不要处罚？要，为什么？因为整件，你就看这整个事件过程当中，谁是居于掌控的地位，谁是对那个资讯充分掌握的那个人，然后他去利用别人这样对资讯的无知，然后导致法律侵害结果，其实谁？其实那个乙啊，其实是那个丙啊，就是跟他讲错误资讯那个丙。所以丙既然在整个事件当中对资讯掌握最充足的话，那他就相对于甲，因为他跟甲说错一个错误的资讯，所以导致甲自己陷于错误嘛，对啊，所以甲错就是丙所引起的，甲错就是丙所引起的。那丙刚好利用甲这种容许构成的错误，然后去拿到侵害什么，去侵害那个乙的那个犯侵法益侵害结果，所以 丙在这个部分其实所谓的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的一种容许构成的错误，他有优越的认知，还有优越认知，还有意思支配，支配什么？支配价要把乙压制在地上面的意思。对，那这个案子要小心一点的是，要强调的是说，你要非常确定丙在跟甲讲之后，甲一定会去做压制乙的动作，那个确信要达到非常高的确信才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可以跟你讲说，那个钱包是他偷的，不一般人的反应不一定马上去压制那个嫌疑犯嘛，对不对？只要是我的话，我不会，我就打电话报警就好了，顶多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显然什么告诉我错误资讯的那个人也没有把握说我会不会真的去压制他所说的那个嫌疑人，他自己都没有把握，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以说他对于那个被利用人他有所谓的意思支配，除非你非常确定啊，那个人甲就是非常的火爆，他只要听到这件事情，先要说是谁偷了他钱包，他对于窃的是恨之入骨，因为自己也被偷了三千万过，所以他只要说那个人谁，还告诉他偷了这些东西之后，他马上就扑过去，有没有？像那少林足球里面那个胖胖的一个，看到食物他就会扑过去，把人压制在地上这样子，对。如果你有这种确信的话，丙有这种确信的话，才可以说还有意思支配，否则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真的就会去做一个法律侵害行为的话，你就不能够说还有所谓的意思支配关系，那你就只能够问丙什么教唆犯，把降级成教唆犯。通常啊，我们在间接正犯不成立的时候，都会往教唆犯那个方向去论，都会往教唆犯的方向去论。好，翻过来十页。你也可以利用，你可以利用他人阻却违法的行为，利用他人阻却违法的行为，像什么骗法官，骗法官这个事情好像在实务上面还蛮常见的，法官会常常被骗，知道吗？因为例如说，他如果说当事人去提出的那个资料证据是假的，那法官觉得那个证据是真的，是可以用的，那法官就被骗啊。法官被骗之后呢，如果是一个关于强制执行的案件的话，他就会去干嘛？我也可以申诉判决，然后就去查封人家的财产，不是吗？他就可以拿那个申诉判决去查封人家的财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人财产就被查封了，就被拍卖掉了，那显然受有什么利益侵害？显然受有利益侵害。那可是他这样利益侵害，不是是行为人去骗法官的，通过所谓的诉讼诈欺这样的方式。那法官的这个判决行为，他本来就是依照宪法82条，本来就是要依法审判，所以他的判决行为基本上，除非有枉法裁判的情形，一般都是合法的行为，他可以去依法那些行为，可以阻却违法，对。所以法官下了这个错误的判决，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他下了这个错误判决，所以你是利用法官的无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法官的行为可以依法定阻却违法，那利用人刚好就利用这种法官的无知，然后去达到侵害他人财产法益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是利用他人阻却违法的行为。那下一个呢？在每一个你会发现说，哦，那从构成要件开始，利用他人的非犯罪的行为，比如说利用他人去自杀，强迫、胁迫方式利用他人自杀，欺骗就是自杀，或者是利用他人欠缺故意，或者是利用他人阻却违法。那当然也可以利用他人阻却罪责，就是骗用小孩子骗，跟小孩子说，哎，那个东西是我的，帮我拿过来好不好？小孩子这样听着告诉你说，好，帮你拿，就拿过来。事实上，这东西是他的。这个案子同时是欠缺故意跟欠缺责任能力的意思。那你也可以骗一个神经病，叫他帮你去放火。不过我觉得这个成功的几率应该是比较低一点。为什么？神经病之所以叫神经病，那表示他是不受人家控制的，不然他就叫神经病。所以你要叫一个神经病帮你去放火，说明他去放火的对象是你家，放火都来找你家。所以我觉得神经病，除非你真的可以用一种很确切的状态去骗他。对，看到前面那个东西呢是糖果，哦，就是糖果，你要吃了这个糖果的时候，你要先点燃这把火，这样子，他就把他就这样乖乖就听的话，就点燃那个东西，然后就烧起来了，这样子，有这种可能性啊。如果是在远距离，假如说，哎，明天去帮我放火，把那栋房烧了，所以他明天放火有可能刻意错误，就烧成你家房子，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对，所以利用他人的精神丧失或者精神耗弱，这也是有可能的，啊，只是概念上面你要非常确定说你真的可以完全支配他的行动的意思，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那有些犯罪要求说除了故意之外还要有意图嘛，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利用别人有故意但是没有意图的情况，像那个偷伞大盗，就是说我跟你说，哎，你去把那把伞拿给我，那我3分钟之后我就会自动把那把伞还回去，这样子。 自动把伞拿还回去是什么使用窃盗嘛，这些基本上都是不法的，因为他没有不法所有意图。那那个人想说呢，你应该会拿回去还吧，所以他有认知到说那是不是他的雨伞，他也想要帮他拿过去，对，所以他故意。但是他想说那个人没有不法所有意图啊，对啊，所以他其实是利用他有故意，但是没有利用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成立间接正犯的，只要那个利用人本身他有意图就可以。所以意图这个东西一定是主观上面有具备的人才会是正犯，如果说利用人自己都没有意图的话，那利用人也不会成立间接正犯，这是要注意到的地方。 OK， 那以上呢是比较传统的一种间接正犯类型，就是大家都比较没有什么意见啊。下面这些东西呢，就会有非常分歧的意见，在学科就有非常分歧的意见。那尤其是所谓的正犯后正犯这个概念，要不要承认？有些老师觉得说这是一个畸形的概念，什么叫正犯后正犯？对啊，那负责原则的人来看这个正犯后正犯这种名词，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一个概念了。对，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想象的是，当被利用人成立犯罪之后，利用人就不可能就成立犯罪了。他们想象出像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从犯罪支配、意思支配立场来看来切入的话，重点是那个利用人在整个犯罪的因果流程当中有没有对被利用人所有所谓的意思支配，如果有，还是可以成立正犯；跟被利用人自己本身会不会成立犯罪，或者是他会不会成立正犯，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有必然关系的。那我们学上有几个争议的例子，是正犯或者不正义例子，在那边举出来。第一个是所谓的利用他人可以避免的禁止错误，因为如果是被利用人是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的话，照现在16条其实是怎么样，可以免除他的刑事责任的，意思是什么？阻却罪责是完全的阻却罪责，如果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如果是可避免的话，显然是罪责只有被减轻，但他意思是说还是成立犯罪，是可以进行羁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被利用人还是成立犯罪，那利用人可不可以再成立进行正犯呢？就产生争议。第十页下面就是发生德国的一个很奇怪的案子，然后我自己觉得说德国人自诩为是工业大国，但是竟然也会这种人，这叫邪魔猫皇，对，显然是一个宗教。对，他说 A、B、C 是好朋友，对，这三个人呢，每天那边怪幼儿的神机，渣渣在那边怪你的神，就是猫皇会来哦，什么什么的。在我们这边不是叫猫皇，他们这边叫虎爷啦，反正都是猫科的嘛，对不对？他讲都非常的不正经，然后我去拜一拜，对，然后我忏悔这样子，因为那个虎爷通常都是在土地公庙的那个下面，有看过吗？去拜拜会看到他在土地公庙的下面，然后要蹲下来非常虔诚，对，然后他们 A、B 三个人终日怪力乱神，对，那 A、B 其中 A、B 这两个人讨厌被害人哦。跟那个迷信的说，跟 C 另外一个 C 说，那个猫皇大人啊，指定说呢，你要拿那个欧的那个生命来献祭，这样子活人祭。如果说你不把欧杀掉的话，猫皇大人会非常生气，然后整个世界就会陷入世界末日。对，就这样子。就 C 呢，因为他还是比较迷信嘛，对啊。然后那个 A、B 这边那个 C 这两嘴两，一定要给他洗脑这样子，所以呢，他就真的想说哦。我一定要把那个欧给杀掉，不然的话，我世界会灭亡这样子。所以他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为拯救世界的想法，然后避免猫皇作乱，然后就把欧杀掉了。对，那这个例子是在德国是真实发生的例子，是他们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对，那请问大家哈，那个 C 要怎么处罚？C 不是迷信犯，因为我迷信犯是说什么？他自以为可以用某种迷信的手段去达到某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对，所以他是使用迷信手段。但是 C 的这个案子里面，他是因为迷信的原因，所以去实施杀人行为，对，所以他跟迷信没有关系，他只是真的是他自己的迷信而已，这点是没有错了。C 的这个案子里面，他以为说呢，哦，我如果不把那个欧杀掉的话呢？世界就会灭亡，所以他是出于拯救世界这样的心态。拯救世界是什么意思啊？为保护他人的生命身体哦，而且是整个全世界的人，对，这么多人，为保护众多人的生命身体，为维护人类生存，所以我要把某些人给杀掉。对，他真的是这么相信的。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可能考虑到紧急避难吧。可是可以吗？不行啊，为什么？生命法也是不用权衡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案子里面。他没有办法主张紧急避难主权违法，他没有办法主张紧急避难，他顶多是什么？他以为说这样的行为，他有这样的行为，因为他是为了拯救生命法，其他人的生命法，所以他觉得说他这样的行为是正当的， 那就是让行为是正当可以出去违法，但事实上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跟不法意识会有问题，不法意识会产生问题。那不法意识这不法意识欠缺是可避免还是不可避免啊？我们觉得它是可避免还是不可避免啊？我们说可否避免要依照什么？他自己的生活经验，那他如果不知道的时候，要先去干嘛？咨询嘛，对不对？有律师事务所开那边不是假的，他开那边就是要赚你的钱，所以呢，就是要去问律师。对，那这个案子里面，他显然他有咨询别人的能力，但是没有去做咨询的动作，所以可避免进行错误啊，可避免进行错误。所以 C 这个部分呢，还是会成立什么杀人罪，只是说刑度上面可以依照16条减轻其刑而已。那后面的那个 A， 后面的那个。A 跟 B 呢，要成立什么？你觉得 A 跟 B 要成立什么 ？A 跟 B 看情况，看情况。A 跟 B 如果是负责原则的人来看这个案例的话，那因为前面的被利用人 C 他已经怎么样成立正犯了，成立正犯，那 后面的 A 跟 B 顶多就是什么教唆犯 ，OK 就解决了，很简单。可是如果是意思支配的话，你要去看说那 A 跟 B 对于 C 有没有意思支配。你要这一点要去认清楚。可是题目说 A、B、C 三个人终日怪异乱神，意思是什么？如果 A、B 自己也这么相信有猫皇，然后呢 C 你真的要赶快去杀掉他，因为猫皇指定你去杀，不是指定我们两个。对啊，所以你赶快去吧。对啊，我们的精神与你同在这样子。如果 A、B 也是这样子认为的话，那显然 A、B 自己都陷于资讯错误，不是吗？限于资讯错误的人，你还可以说他可以去支配别人哦，当然就不行啊。所以 A、B 也成立教唆犯，他没有意思支配，因为他自己都错了，怎么会意思支配？但是德国的联邦法院在这案里面认为 ，A、B 即便他自己错了，即便他自己也迷信，他自己也限于错误，但是不影响他成立间接正犯，因为他就是利用了 C 的错误。对，所以德国许多上面都会认为说，这个案子里面 A、B 自己都怪力乱神，自己都限于错误，他怎么可能去支配那个 C 啊？所以应该是 A、B 是教唆犯。对。可是联邦对方法院认为说 ，A、B 就是骗 C 啊，那不管说他自己是不是也是迷信，他也应该成立间接正犯才 对。所以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有高度争议性的例子。嗯，好，那这是第十页的那个例题，就是利用他人的可避免性错误，会不会成立正犯或正犯，这是争议的。在第11页上面这个，那被利用人如果也发生等价课题错误怎么办呢？他发生等价课题错误。那大家很简单啊，就是认错人了嘛，就假告诉你说呢，你的仇人丙呢会在某个黄昏时，我不想很奇怪。德国很多案里面都会特别强调那个黄昏时分。我在猜啊，我们这边的黄昏时分好像还蛮亮的、啊，德国的黄昏时分可能就是真的很暗，就是真的会有起雾啊，然后黑森林里面会有那个白白的雾跑出来这样子，所以他们案里面都会特别强调黄昏时分。他的朋友散步呢，想说呢，跟你讲了那个谁在今天中午从那个小径旁边走过去，就把他杀了，对，你的仇人会这样子。就没想到呢，事实上是那个告诉他的那个仇人，不是杀人的那个人的仇人，对，他认错了。这个案子也是很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被利用人其实完全的具备有刑事责任，他是等价可以说是怎么样杀人既遂，而且罪责上面完全没有减轻的可能性，他是杀人既遂，道道地地杀人既遂，所以负责原则的人就会跳出来说，这个更夸张，这比刚才那个可避免性错误更严重。他根本就是一个完全负责的人，那你怎么支配那个完全负责的人啊？你要支配，要么就是怎么样？那个人被利用的人有缺陷啊，那个缺陷有可能是被你强迫的啊，有可能是因为他对于某种事实不知道，所以才会被利用。可是这个案子里面，他完全就是在刑法上面要负杀人既遂罪的责任，罪责也完全都没有被影响，所以后面的那个利用人只能够成立什么教唆犯。可是如果说某部分的人就会说。可是他毕竟还是限于错误啊，对不对？等价可以错误，那他为什么会这样错误？还不是你跟他乱讲的？所以你还是在整个流程当中是居于支配掌控地位，对那个流程的那个事实有所谓的明显的优越性的认知，所以你还是要成立间接正犯。但如果你肯认成立间接正犯的话，那被利用人跟利用人在这个案子里面都是正犯，就会有很典型的正犯或正犯现象就会跑出来。对，那这是利用他人的等价可以错误。最后一种类型，最后一种类型呢，叫做所谓的利用组织性的权力机器，这个就是所谓的组织支配啊。前面我们讲的是强制支配嘛，对不对？强迫别人，也有说是利用别人的资讯不足，那叫做所谓的优越性的支配。 那这种组织支配是错误，是错误的支配。那种组织支配是自己是独立的犯罪类型，独立的间谍侦办，它是第三种的间谍侦办类型。如果你回过头去看那第五页的图，你就会发现说，哦，有强制支配，就是强迫别人的。那错误支配，利用别人对某种资讯欠缺认知的，像刚才以上那些例子，什么没有故意啊，人家可以错误啊什么的。第三种类型呢，在德国的人就是吵得非常凶，那目前也没有定论，那我也没什么人讲啦，他就是这样组织支配，他是利用，他不是利用特定的个人被利用人，他是利用整个权力机器，他只要对于这个权力机器去发号施令，下达下去的话，某个人在某一天要给我从地球上面消失掉，隔天的人就真的从地球上面消失掉了。对，他是什么机器这么的恐怖啊？你们觉得有什么机器给到了这种程度？当初罗斯林发明这一个概念的时候，有组织，这边第三种嘛，对不对？前面有两种，这是第三种。他是在1963年就发明出来的。他之所以发明这个概念，是因讲个闲话哈。之所以发明这个概念，是因为1963年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吧？那个时间轴概念，二次大战结束了没？废话，结束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个可能就很多人不知道了，反正就是结束了啦。对，1947年吧，这样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子。然后1963年，它结束很久啦。其实结束大概十几年吧，对啊。为什么罗斯林会发明这个概念？因为他发出到一种现象。第一个，他先想到说，之前是个斯大新时期嘛，有没有？上一堂课讲的那个苏联那个嘛特务那个案子，他就发现说，奇怪，那个斯大新时期明明就是真正去做构成要件的人，那他为什么因为主观受的关系，所以把他降级成帮助犯嘛？刚才不是这样讲的吗？那些叫斯大新时期去杀人的人，人家论什么、啊？单纯的教唆犯而已吗？如果把那些苏联的那些首脑只有论教唆犯的话，会不会太便宜他啦、啊？因为他是躲在后面，然后据这个掌控的地位，对不对？你不发布指令，那些斯大新斯基，其实这个斯大新斯基啊，那些小斯大新斯基会去杀人吗？不会啊，对啊，所以一定是因为你发到指令，所以他们才会杀人，所以你应该是整个流程都是你掌控当中，你只要对那个组织 KGB 去下令 ，KGB 里面每个人都说选我选我选我，让我去吧，对啊，然后他就去啊，对啊，所以才会怎么样？非常有效率，可怜人就躺在地上面，他就被杀死了，只是不知道被谁杀死。对，那他从那个案子里面去想到这个现象，另外一个他又从另外一个案子去想，知道艾希曼是谁吗？艾希曼，德国在战后里面呢，因为德国希特勒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抓到希特勒来审判。在战后有一些国际法庭会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过这些故事。战后有两个法庭，一个是惩罚二次大战的战犯，一个在德国的纽伦堡，叫纽伦堡大审嘛，对不对？这个可能放上法律学的时候肯定听过。另外在东京叫东京大审判，这两个好像都有电影吧？有兴趣就自己去看，可能老师上几年法庭上什么都放给你们看，对。他们在审判的一个对象，纽伦堡那边是审判的是欧洲的战犯，那日本那个当然就是审判日本的战犯，是那个什么东条英机啊那些人，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啊。那有人输了，战败国就要被人家审判，对。那如果说现在倒过来是美国输了，那现在在法庭上面被审判就是美国，对，这个东西是纯粹政治性的话题，对。那为什么会讲到那个艾希曼是谁？艾希曼是德国的纳粹政治政权底下。他不是一个很高的位阶的，他只是一个，例如说我们现在这边相当于中校啊，中校位阶啊，中校满街跑啊，对啊，中校其实很多还不是什么将军呢、啊，也是算是这个中校，所以他在整个纳粹系统里面，他其实是去中间的那个角色，他也不是最上面的领导人、领导阶层，他也不是下面的执行阶层，他刚好是在中间传递命令的，上面有命令下来，自己把它改一改，具体化、具体化、具体化，写详细一点，然后交给下面去执行。那后来艾希曼这个人呢？他因为希特勒死了，所以没有办法审判希特勒。可是艾希曼没有死。那大家都知道说，德国在二战的时候去杀很多犹太人，对不对？所以那些犹太人的主张说，你要把他拿到耶路撒冷来审判。所以这个德国人就被抓到耶路撒冷去审判。那之前有一个哲学家叫做汉娜·厄兰，你知道吗？不知道。其实我也不喜欢哲学。对。但汉娜·厄兰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可能念政治学可能会讲到他，对，他就是把写一本书，那本书是记载整个审判艾希曼的一个审判的过程，然后去探讨说艾希曼真的是一个道德上面有瑕疵的人吗？ 因为大家想一想，它是居于整个纳粹政权当中中间的那个地位，对，所以他就会想说，他其实只是一个听从上面命令的一个公务员这样的角色。这种公务员多不多？多啊，台湾都是啊，就上面叫你做什么就做的就对啊，对啊，所以即便上面叫你杀人。你在那种情况环境，当时的时空环境底下，每个德国人说要把纳粹人杀掉，纳粹人杀掉，其实德国人一定是心里面有那种，这种感觉，想要杀把爱是想要把那个犹太人杀掉的感觉，不然怎么，不然他哪有办法去杀掉这么多的犹太人？对，那一定是整个国家都疯了才会去做这种事情，不是吗？对，然后现可是他们是还有反省能力。我上次讲过，某个国家都没有反省能力啊，对啊，就是做的东西，南京大屠杀那些都没有反省能力，对。回到那个艾希曼来，然后那个洛克斯就说呢，艾希曼哦，他虽然是中间地位，但是呢，他在整个组织当中，因为他是中间嘛，所以他下面应该有好多好多人来供他使唤，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他对这个组织发号施令之后，下面就有好多好多人随时准备要去听他命、服从命令，要去执行这个命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那些人呢，都是所谓的小齿轮。小齿轮，小齿轮怎么样？坏掉就坏掉就好了，不对哦，就是嘛。所以下面那些执行的人都是随时可以替换掉的小齿轮，都是随时可以替换掉的小齿轮，随时待命要怎么样去听从上面的命令，上面叫去杀人，下面那些小齿轮就会说我不去杀。没差，你不去杀，我还有好多好多几百几千个人等要去听我的命去杀，所以你不杀没差，还有其他我去杀，所以这样就产生什么现象？只要上面发完命令下来，这个命令就一定会被贯彻、被执行。这跟教唆犯一样吗？教唆犯是什么？哎，你去帮我把某个人杀了，就这个杀手呢，走，看到被害人哇，太美了，我忍不得舍不得杀了他，怎么办？是隋唐的女神这样子，我舍不得杀他。结果什么的杀他，我就停手了，对不对？那后面的教唆犯有办法操控他吗？就没办法。所以显然什么，教唆犯跟间接正犯差在哪里？间接正犯是可以支配那个被利用的人的，但是教唆犯有办法支配被利用人吗？不行，他反而要什么，取决于被利用人要不要真的贯彻他原本的计划，然后去听他的命令去杀人，对不对？这是教唆犯的特色，没有办法支配那个被利用前面的那个人。但是间接正犯刚好就是什么？要么是被利用人被强迫，要么被利用人心理错误，所以他可以很轻易的利用这个人，然后达到犯罪的结果实现。那权力机器的概念是什么？前面那些杀手，请问大家，在权力机器，在那些恐怖组织里面，那些杀手，每个人他有心理错误吗？上面叫你杀人，你去杀人，他有什么错误啊？没有啊。他有被强迫吗？好像也没有啊。你说我如果不去杀人的话，组织会来杀我，这再说吧。对啊，因为在纳粹的案子。在那个纳粹审判的案子里面，德国法院认为说，你如果不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的话，就会被杀掉。这个完全是一种传闻，对，就是空穴来风啊。也没有人真的因为说你不去执行上面的命令，我就把你送到集中营去把你毒死，也没有啊。所以他们都会认为说，还没有到达强制支配的程度。那怎么办？没有强制支配，也没有错误支配。那些人上面的发号施令，那些人都不用负间接正犯的责任哦。这样。有可能从现象上面来看的话，那些人在组织当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他竟然不用负正犯责任，就会觉得啊，这样应该是不对的。所以你要发明这种组织性权力机器，可以透过支配这个组织，透过支配组织就可以支配构成要件结果。因为他只要发号施令下去之后呢，下面那些随时待命的小齿轮就会随时替他去工作，就会去执行命令了。所以他一定百分之百会去达到他想要的那个计划的那个结果。对，所以这是所谓的，他跟那个教唆犯的差别就凸显出来了。教唆犯，你叫那个人去把你杀人，他会不会杀成功？不知道，只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权力机器里面每个人都随时待命要去杀人，所以一个人反抗有用吗？没用啊，其他人随时都取代他的位置，然后去帮他执行杀人命令。所以这是可以替代的小齿轮是这样子来的。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依照权力机器这种组织，它就整个组织有支配性的话，它也可以成为间接正犯，即便它躲在幕后发号施令，它也可以成为间接正犯。那大家可能想说，哦，那到底是哪一种组织啊？第一个就是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最恐怖，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变得不法的权力机器的时候，就会变纳粹机，纳粹就会出现了，像这样子。所以像是那一种。所以最近的国际法院审判到一些南斯拉夫的一些战犯，对吧？南斯拉夫的一些总统独裁者，或是南非那些独裁者，全部都是这种国家机器。所以他们之后跑到国际法庭，还有国际法院审判的时候，通通都是用这个概念来论正犯，通通都用这个概念来论正犯。然后另外一个，除了国家机器外，另外一个就是恐怖组织，像盖达。 像盖朗组织或者是一些大家还熟悉什么恐怖组织啊，香港好像也有，香港那叫做什么、啊？中国大陆也有、哦、中国大陆叫三枪，不是三枪牌内衣裤的三枪，是它是有一个叫三枪党，对，你去估，你去查维基百科，有一个叫三枪的恐怖组织，活跃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好像美国有一个叫三 K 的，对，有一个叫三 K 的恐怖组织。然后日本当然就是真理教嘛，这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想象到的恐怖组织都是几乎都是这样的组织，很庞大的话，对。可是如果说那个组织里面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能做什么事情啊？十二个人能干嘛吗？十二个人还不足以呈现到说那一种有，因为十二个人的话，有一个人如果不去做的话，其他人未必会去取代他的位置。对，一定要是很多很多很庞大的人，而且那个组织是非常阶级森严的，然后很隐秘性很够的。例如说，我跟你都不认识，啊，原来你也是组织人啊，我不知道哎、欸。对啊，互不相认识，这种执行下才会有效率。就是十二个人，其中一些人反抗，那组织就拜拜了。对，他们的命令就没有办法被贯彻啊，对啊，所以他支配力就没了、啊。所以这种组织应该是很严格限索的，像刚才那种国家自己变的不法组织，台湾应该是不会的、啊，对啊，或者是说那些比较大型的恐怖组织，剩下的组织呢，基本上都是不会的。所以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以前我们台湾所讲的那些什么天道盟啊、竹联帮啊，那都是很小 case 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支配力、首领的支配力还不够，对。虽然说你也想说，我被黑道追很恐怖哎、欸，没有错啦，只是他的那个支配力，他那个下面的那个小弟会听你的话，听到这么诚实，然后一个小弟失败，就马上另外小弟紧接过来嘛，我会觉得那个支配力是不够强的，对，所以台湾组织都太逊了，所以这个概念在台湾，我自己是觉得是没有办法用的，知道吗？其实刚没有介绍，但是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在台湾是很少的，所以像西西里啊，西西里那种黑手党哦。就很强，整个国家都是大控制，在那种情况下比较有可能。台湾太民主了，那些黑道算很多啦，对啊。啊，今天晚上好像播廉政英雄嘛，对不对？我昨天在难得就是敢撞掉，然后回家就看电视了，可是好像没什么电视好看，因为回家都八点多了，对，大家就会过这种生活，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我还算早的，有人到十点多才回家，然后隔天九点要上班，这是什么生活的？不要，对、啊。然后我就回家之后就边看书，然后边。其实看书就在打讲义嘛，不然怎么讲义我分出来的。然后可是刚太无聊了，就是来看一下电视好了。然后在连播《廉政英雄》哦，周四版《廉政英雄》，就像以前那个《新编日记》有周四版《新编日记》，然后播播，然后看一下，然后第四回啊、哦，第四回好像前面我都没看，我前面都没看，我只知道说那个很扯，什么检察官都会飞踢啊，然后什么打得很准啊，然后那个法务部长还都要被立法院调研备询，说你不知道那个飞踢很扯吗？法务长自己说，的确是有点夸张，我回去研究一下。法务长就这样说了，欸、那是你们制作的电视节目、欸，对啊，我知道他有想要唤起社会大众对司法人的信心啊，对啊，只是司法信心不是只有电视剧就可以的，应该落实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自己感受到温暖，不像邱老师所说的这样子。然后就看那个《廉政英雄》，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说啊，里面那些黑道真的太小 case 了，对啊。所以以后我还强调的是什么呢？大家回到考试有关的，不要看到那个题目有说什么黑道老大干嘛干嘛干嘛，就小弟去干嘛干嘛，就想啊，这是组织支配，所以他成为间接正犯。那个组织支配是有很严格的要件的，第一个他一定是阶级严密的组织，对；第二个他一定要是执行的人有随时可以替代的特质；第三个他一定要是非法组织，为什么？如果你是在一个企业里面，上面的人的确啊，企业里面也有可能有层级的这样的分工啊。但是上面的老板叫你去做一个违法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觉得他老板会偷偷叫你来，还是会直接光明正大跟在其他员工面前跟你说，你去帮我伪造文书？那是偷偷来啊，对不对？意思是什么？任何员工都应该要反抗，因为法律教我们是什么？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去伪造文书。所以老板叫我去做坏事的时候，我就要反抗。可是这样的现象，这是在企业里面，你要可以反抗。所以老板支配力没有那么强，员工应该要反抗。你顶多只能够透过一些解雇啦，或者把你调职，把你调到外岛去，那个地方没有人的那种地方去强迫你去做坏事。但是在不法组织，不法组织就是什么与法律隔绝的一个地点，与法律隔绝的地方。所以法律在里面是完全没有用的。对，所以那些人你叫他去做坏事，他就会去做坏事。对，所以只有在这种组织里面，才可以确保说你的命令违法的命令会被执行。对， 所以这个组织性旋韵机器几乎不可能用到，几乎不可能用。所以以后考试的时候，如果说他说什么黑道老大，你先想一想吧，那黑道老大够不够分量？他底下有多少人啊？有几？我自己是觉得说至少要几，快要到几千个人才可以的、啊。对啊，那这几十个人的堂口实在是太逊了，对、啊，还不够。我也不会讲这种话，但我现在如果生命危险，不会。我意思是说，他们要再更坚强一点。对，我就可以把黑道老大论间接正反，就不会是教唆犯。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什么？黑道老师是教唆犯，有可能，因为他没有犯罪支配，就是教唆犯而已。对，其实教唆犯也没差啦，反正刑度上面都一样，都一样，只是学历上面好玩呐、啊。对啊，就看到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间接正犯的错误。啊，间接正犯也可以跟错误隔在一起，那就是更难的。本来以前我们在讲的是单独正犯，现在有两个人，然后其中一个被利用人犯的错误，是利用人自己犯的错误，要怎么解决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利用人发生错误，利用人现在讲脑袋要清楚，是利用行为自己发生错误，利用人自己犯了犯错。A 以为 B 说呢 ，A 以为说 B 是精神病，然后可以操控他去杀人。对，事实上 B 是正常人，只是 B 就想说，好吧，反正就以为我是精神病嘛，好吧，我就装作是精神病，把你去杀人好了。事实上，那个杀人行为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精神病，是一个正常人。哦，是这样子啊。那反过来。A 跟那个 C，A 跟 B 说呢，你去帮我把 C 杀掉好不好？事实上，那个 C 根本就是个神经病，而且他的那种神经病有个特质，就是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去做什么。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结果呢 ，A 不知道说那个去杀人的人是神经病，事实上他是神经病，这两个自己搞是颠倒，那要怎么处理呀、啊？其实大家也不用紧张啊，就回归原则嘛，就用间接正犯的那个审查架构来处理。我现在没有讲间接正犯怎么审查。基本上很简单，对，就只要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但也是要分客观跟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你要检验的是他有没有意思支配。那有没有意思支配，当然就是看你说哦，那就是区分标准嘛，对不对？那就看说你采取负责原则啦，比如说实务是这样子，或者是说你采取犯罪支配理论，那有可能会成立正犯或正犯这样子，对，都是在这个部分，对，这是客观构成要件。可是主观上面，既然是正犯，那表示说他有支配犯罪的能力。那你要支配犯罪，总让你主观上面知道说你自己的支配犯罪才行吧？对啊，你如果没有主观上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支配犯罪，你怎么可能会有可能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啊？所以主观上面一定要有，主观上面也要有支配意识存在才可以。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我自己做这样的行为可以支配整个犯罪的因果流程，支配整个犯罪因果流程。所以。犯罪支配这个概念绝对不会是纯粹是客观跟主观的东西，它一定是主客观综合的东西。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回过来看这个例子。A 以为说呢 ，B 是神经病，然后想要利用那个 B 去杀他的仇人 C。所以你以为被利用人是神经病，事实上被利用人客观上面是你可以支配的吗？不是，因为被利用人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不是神经病，他是一个正常人。只要是正常人，就是自主的人，他就可以推翻掉利用的人。支配意思，所以第一小题它其实是客观上面欠缺犯罪支配或是意思支配，因为客观上面那个被利用人是一个正常人，是一个正常，所以客观上面欠缺意思支配，但是主观上面有没有支配意思？有，主观上面有支配意思。哦，那客观上面没有实现间接正犯构成要件，但是主观上面有支配意思，这是什么？你想支配别人，但是那个人没有办法被你支配。有客观，没有客观，但是没有客观不法，但是有主观不法，因为有支配的意思。这个是什么？我们上本不是学过吗？这不是未遂吗？ 对不对？主观上面想支配别人，但是客观上面那个人没有办法被支配。所以有一种看法会认为说，在这个案子里面，你要成立的是所谓的间接正犯未遂。这个好奇说，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有一说认为说是间接正犯未遂，因为主观上面有支配别人的意思，但是客观上面那个人没有办法被支配，所以没有客观不法，但是有主观不法，就可以形成未遂，就间接正犯的未遂。这样就结束了吗？只有成立间接正犯的未遂，会不会太便宜他了？你们觉得？第一个你要去想，那个被害人死了没？被害人死啊，被害人死啊。那你有时候成立间接正犯未遂哦，就成立间接正犯未遂。我们先不管那个被利用人是怎么样，我看利用人就好。成立正犯未遂表示什么？他可不可以在未遂犯减轻其刑？可以耶，因为他是未遂啊，所以他可以减轻刑，这样好吗？他杀死人。所以有另外的一说，就认为说，这是第二说，他就认为说，这个案子里面呢，其实如果是说主观上面呢，他其实他有支配意思，主观上面有支配意思，客观上面有没有办法支配到别人？不行。可是客观上面没有办法支配到别人的话，可是他有没有符合教唆犯的要件？你们去想，这个案子里面客观上面他有没有符合教唆行为的要件？有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本来不想杀人啊，可是呢，因为你的这样一个是误认的支配行为，所以他跑去杀人了。所以客观上面就教唆犯来看，教唆犯的客观条件有满足哎。那你说他主观上面是支配意思啊？可是不要忘记了，支配意思跟教唆犯的教唆意思这两个东西，如果你认为正犯跟共犯是只是一种量差，它是不法上面的程度上面的差异，它不是本质上面的差异的话，你就会认为什么？有间接正犯的支配意思，当然就具有什么教唆犯的意思啊，因为教唆犯意思比较低的，所以他可以怎么样补过去，可以补过去。然后如果这样可以补过去的话，利用间接正犯意思，也可以说有教唆犯的意思，这是主观。啊，客观上面他又有一个什么教唆行为，那主客观就合致了，所以他可以成立教唆既遂罪，他就可以成立教唆行为。所以结论上面应该让他成立教唆既遂罪，而不是间接正犯的未遂，而不是成立间接正犯未遂，这是第二种看法。可是第二种看法虽然把它论教唆犯，但是显然刑度上面会怎么样？更重？为什么？因为教唆犯没有办法减刑，跟正犯是一样的，反而刑度上面更重。对，这是第二种看法，要论教唆犯的既遂。还有第三种看法，这是什么无聊？他看法说，教唆既遂跟间接正犯未遂相近合。对他觉得说，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还少算那个间接正犯多出来的那个主观啊，对不对？你虽然认为说间接正犯主观可以包含教唆犯的主观在里面，可是你把它记得过去之后，扣掉教唆犯的主观，间接正犯主观还是比较严重，还是有多出来的地方，你还是要让它成立未遂才对啊。所以就认为说，应该间接正犯的未遂跟教唆犯的既遂，然后两个去相近合，这样才好。对，目前是有这三说啦，那比较多数见解是第二种说法，就只成立教唆既遂罪，就只成立教唆。可是我要强调哦。那个教唆既遂罪的前提是在于说，你认为间接正犯的支配意思可以取代教唆犯的教唆意思，它是一种量差，对。否则，如果你认为说这两个根本就是互不两立的、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是间接正犯的意思就不会是共犯的意思的话，那怎么可以互相取代呢？就不行，对。所以这个是大家在上要稍微注意的。讲义上面没有写那么详细啊，只是我这边后来做补充。这个问题算稍微难了一点，对不对？所以考试比较少考，对。那因为我们不能一直讲基本的东西啊，就稍微讲一些东西，这样预防万一。那第一个例子大家自己会写了吧？你依照一贯的逻辑来看，事实上 ，A 说服 B 去杀 C， 但是事实上他支配客观上面有没有支配到那个执行杀人行为的人？有，因为他是精神病，他是无责任，所以这边变成说。间接正犯的客观不法还有实现，可是主观上面他有支配的意思吗？没有啊，他想说我只叫他去而已啊，我根本就不知道说他是精神病患，我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说我可以支配他、啊，所以他主观上面没有支配意思，所以怎么样？间接正犯会成立吗？绝对不会成立，绝对不会成立，绝对不会，没有过失支配这种东西哦，支配人家一定是有意的，不可能是不小心支配到别人，不可能，所以一定是过失犯不会成立，间接正犯不会成立，间接正犯不会成立。那、啊、你说间接正犯不成立就结束了、啊，当然不可以让他这么好过啊！间接正犯不成立之后，你要下一步是什么？教唆犯要跑出来审查， 教唆犯可不可以成立？可以啊，他主观上面有没有教唆他人的故意？有。客观上面那个人是不是因为你的这样的行为，所以挑起犯意的？是。所以主客观要件都合致，所以你可以成立教唆既遂罪。所以答案就是成立教唆既遂罪。这个案子没有争议，这个情况没有争议，是上面的第一小题的情况，第二小题情况是没有争议的，就成立一个教唆既遂罪，成立教唆既遂罪。好，那以上是利用人自己发生错误，利用人自己发生错误。再翻到十二页。十二页是说呢，十二页变成是这样，换个角度来看，换个视角，转移到被利用人身上啊。被利用人发生错误，那这边讲当然也是被利用人发生错误，那利用人要怎么处理的问题？被利用人发生错误的利用人，因为被利用人自己错误，他要怎么处理？这是之前我们学过的，他是我们学过的。可是现在我们想的是，当被利用人发生错误的时候，那利用人怎么办呢？第一个，被利用人如果发生大题错误，那被利用人怎么处理？应该很简单吧？被利用人犯大忌，原则上对目标可以为罪，对时态可以要成立过失嘛，对不对？那这是被利用人很简单，你写一写，直接要写完的。我刚才讲过了，直接这边要先写啊，对啊，随便利用人写完。那接下来你要写利用人的、啊，那被利用人犯大忌，那利用人怎么处理呢？这一边呢、啊，大家就是比较抽象图案的思考，认为说被利用人就是利用人的工具。他就是利用别人犯罪嘛，所以被利用人在这个情况下就变工具了。哦，那工具发生大忌错误，就好像什么利用人自己拿手枪，就手枪歪掉就射到别人一样，所以等于是利用人自己也是大忌错误，等于是利用人工具发生错误、发生失误，那就是利用人自己大忌错误嘛。所以利用人要依照大忌错误来处理，利用人就依照大忌错误来处理。什么叫做利用人依照大忌错误来处理啊？针对于他本来要支配被利用人去杀的那个目标客体，要成立什么未遂？他针对原本支配他，但是他不想去杀到的那个人，要成立什么？看有没有预见可能的性来成立过失，来成立过失。嗯，所以针对第一的部分的那个例题，另外就看错人来，针对第一的部分要成立过失，对，那针对那个 C 的部分要成立未遂，针对 C 的部分要成立未遂，这个部分也是没有争议的。当被利用人犯大忌错误的时候，是用就依照大忌错来说，因为这时候等于是自己的工具，被利用人是工具，犯错误，对，犯大忌错误。好，那比较有争议的是下面这个 B 的这个类型，就是被利用人如果发生客体错误呢？客体错误呢？这个例子是以前我一个同学设计出来的，我觉得很好笑，大家就看一看，看我觉得好不好笑，我自己觉得不好笑。A 想杀某位在网上面攻击自己的网友 B， 然后就利用精神病患 C 呢，拿网上面下载的 B 的照片跟 C 说，杀在照片里面的这个人很好玩哦，对，然后 C 呢也照做，那觉得很好玩。对对对，但是其实 A 下载的照片是 B 的好友 D 的照片，而 D 就这样很随就被杀死了。对，这是第一个案子。那第二个案子是说呢，跟上面的案子是很事实是相差不远的，但是 A 并没有拿出照片，他只是觉得说 C 长 C， 他只是 C 觉得 D 长得很像照片里那个人，就把 E 给干掉了。对，那差别在哪里啊？都是什么被利用人发生等价的客体错误，这是等价的客体错误。那被利用人等价可以说被利用人要怎么处理啊？就是故意杀人既遂啊，这样很简单啊。我也是在承认说，前面那个被利用人等价可以错误，后面那个利用人还是可以成立间接正犯、轻症正犯、后正犯的这样的前提之下，你要记得、哦、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什么？因为负责原则的人都会觉得，我说这个案子里面后面那个人就是什么教唆犯而已啊，对不对？那这个题目就会转成什么被教唆人发生客体错误。在考试上面要小心哦，如果你认为被利用人发生客体错误的情况下，利用人不能够成立间接正犯的话，因为负责原则的关系，那利用人就只能够成立教唆犯。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前面那个被利用人就变成什么？被教唆人，就变成被教唆人，那就变成那历史的争点就转成被教唆人发生等价客体错误，那教唆人要怎么处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我们现在讲的是你承认正犯或正犯的前提之下，那被利用人成立正犯嘛，对不对？那现在利用人本身，也有可能成立正犯，那这个利用人要怎么处理有问题啊？对啊，那第一说叫做打击错误说，他就认为说，反正被利用人就是工具，被利用人就是工具人，那工具认错人了，工具认错人就好像是什么，工具自己产生失误，所以跟被利用人犯打击错误一样，这时候利用人也是依照打击错误来处理，你才鸟事才可以说，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针对于他原本利用别人想要杀的那个人，就成立未遂。 利用别人，但是他不想要杀人的人就成立过失。如果他有预见可能性的话，这是大体错误说。你在你老师才自己说。现在在德国，以前德国都是采通说，都是采大体错误说。但是最近呢，有比较有利的看法，认为说的像林玉雄老师，他认为说要区分处理，不是一律成立大体错误，要区分处理。怎么区分呢？要注意哦，是看说我特定被害人的任务是交给谁。我特定被害人是交给谁？例如说，你说我们要把黄龙健老师杀掉，你就把黄龙健老师杀掉。台湾有好几个黄龙健老师，假设啊，我知道，我就 Google 一下好了。对啊，应该是只有这个名字这么奇怪，应该只有他吧？对不对？反正，可是他那个人跟他说，你去把黄龙健老师给杀掉。假设他给你五十人力人这么说，说你把黄龙健老师给杀掉，就这样说了，就说完了就没了。结果那个人杀错人了。把那个在台东大学的黄龙健老师给杀掉了，这样子。我其实想他杀的是台大那个黄龙健老师，对他杀成台东的那个。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显然利用人没有把黄龙健老师是谁特定化的这件事情交，他显然把黄龙健特定化的这件事情交给被利用去处理。为什么？什么叫特定化？特定化就是说，我告诉你，世界上有这么多黄龙健，到底是哪一个黄龙健啊？对啊。我说的那个是在台湾大学教刑法，然后有写啊，这样可能不够，然后写那个基础刑法学教科书，然后是2006年版的，那是第几版的，然后有上下两册去写那个教科书那个黄龙坚，他如果特定化这么详细的话，还跟他讲这么详细的话，你把这个黄龙坚给我杀掉，就他还杀错，那你觉得你是利用人？你觉得你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你讲跟你讲不清楚，你还杀错啊？你是太笨了你，对吧、啊？你就在那想，就为什么？超乎你自己的预期，不是吗？什么叫超乎行为的预期？超乎行为预期在错误理论里面就表示什么？他想象的因果流程跟他实际上会发生因果流程产生的这种大偏离，不是吗？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负故意杀人既遂罪责任啊，不是吗？不能把那杀人结果算是我故意的利用行为产生出来的，就要怎么样切断处理？所以我只能够就台大黄健老师，我成立。未遂，然后呢？针对于台东大学那个我想杀的那个黄健老师，我成立过失。对，为什么？因为这一说认为说，特定被害人的任务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呢，所谓特定被害人任务，就是说你要讲清楚是哪一个行为客体啊。你光是讲黄龙坚，这个世界上太多黄龙坚的，你要特定下来是哪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的黄龙坚，是或者是在那个河边，现在坐在那个河边钓鱼，然后穿白色衬衫的那个人。对，你要讲那么清楚。当你讲这样清楚，意思是说你在特定化那个被害人。如果你特定化被害人的这个任务是交给被利用人自己去处理的话，我就告诉你说你去杀黄健老师，就他杀错了，我会觉得怎么样？我只有说黄健，那可能这世界上很多黄健吧，那他杀错在所难免啊。意思是什么？你比较可以预见得到。你既然你都已经可以比较预见到的话，那最后结果就怎么样？就你负责，所以你要负什么？杀人既遂罪的责任，就负杀人既遂，这个错误是完全不重要的。对，工具错了没差。对，可是我说你都已经讲了，刚才讲那么白了，特定化的任务是交给你自己，是利用人自己来，而且跟被利用人讲这么清楚，就是他还杀错，那显然超乎利用人自己本身的主观上面预期的想象太多，这时候就只能够成立未遂跟过失，未遂跟针对目标想杀人成立未遂，针对不想杀人成立过失。对，这个就是所谓的个化理论，叫个化理论这个精神在这个地方。对，如果我都已经讲那么清楚，你还杀错，那表示说我真是太难以想象了，那就只能够成立过失，真的死亡的那个部分成立过失。可是如果说我跟你讲不清不楚的，那你杀错在所难免啊，在所难免。许玉修的名字跟菜市场啊，是吗？对，如果你杀错了，我就把许玉修给杀掉，随便 Google 一大堆许玉修，国小也有，国中也有，到底是哪一个啊？对啊，你就杀错啊，对啊，那杀错在所难免啊，你也可以预见，比较预见得到。这时候你既然比较预见得到，你就要为这样的死亡结果负责，就负杀人既遂罪的责任。对，所以这就是个化理论。他觉得说，你不要一天到晚看到工具，就把它当作是工具，是不是就是大体之后去处理？你没有想象到说，如果他的特定化的任务是交给被利用人自己全部一起一手包办的话，那他利用人只是偶尔叫他去做一件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其实有可能针对那个死亡结果也是利用人可以预见得到的，那就应该叫他负责才对啊。对，因为你如果论打击错的话，永远都只能够对那个死亡结果负什么过失而已啊。对啊，所以他现在的区分说，认为说应该要个别处理他才对。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13页下面看。 那第三个是说所谓的被利用而发生的所谓的过剩行为，过剩行为，什么叫过剩行为啊？过剩行为就是说超出了利用人的预期，被利用人超出了利用人的预期，而去做了一些原本利用人不想要他去做的一些事情，对，这叫做过剩行为。在共同正犯那边也会有这个问题哦，共同正犯叫做剩余责任，或者叫共同正犯的逾越啊，对啊，那在这边被利用人，你可以说是逾越行为啊，或是过剩行为、剩余行为什么，都没差，都是指同一件事情。对，第一种情况是什么？被利用人呆呆的，然后误解人家去做的意思。如果说利用人只有想要支配他去做伤害行为的意思，但是因为被利用是精神病患，他不知道什么叫做 cut two， 对，就是一手一脚，他要是把我一手一脚拿过来，对，他以为说 cut two 二乘二，一加一是二嘛，对不对？然后一加一是二之后，然后再二乘二，所以是四手四脚，他自己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幻想，就做这种幻觉，就把被害的四只手脚都砍断，把它拿回来，这样子。这个呢是所谓的，他已经做超出他原本支配范围之外的意思，支配范围之外的行为。那个部分的行为有在他的支配范围吗？没有啊，他有些显示那个部分他也没有支配的意思，除非要记得，除非他可以预见得到他会发生这种逾越的行为，被利用产生这种逾越行为，否则针对犯意志支配以外的部分，就是被利用了自己跑出去的部分，多做的行为部分。只有在利用人有预见可能性的时候才要负责，当预见对那个部分没有预见可能性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负责了。对，那利用人也有可能，被利用人也有可能误解了，说是不同构造条件的行为，例如说甲的一直支配一个乙，然后要他去强制性交，就他有时候强制性交，那个被害的性自主人权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应该要把他杀死才对，不然他就觉得很羞愧，然后去上吊自杀，2026自己不是就会处罚这种行为嘛。当被害人因为羞愧被性侵害羞愧之后，然后去自杀，然后呢行为就怎么样，加重结果犯，加重处罚。对，这是之前有一个例子。对，那这个案子是说，如果说他误解了那个构成要件行为的意思，本来是叫你去强制性交就好，就你竟然跑去柳去杀人，就这个也是一样。当利用人对那个他去做杀人行为有预见可能性的时候，才需要就那个部分超出他意识支配范围之外的部分去负责。否则，只要就他意识支配范围之内的部分去负责就可以。意思就是说，他只要就强制性交的部分去负责就好了。那他后来没去强制性交怎么办？就尾随。对，好，那这个是被利用人自己跑出去了，做过剩过多的行为，那就看利用人针对过剩的那个部分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有没有预见可能性去处理。好，接下去我们讲完错误了嘛，对不对？讲完错误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着手，间接正犯什么时候着手啊？先看例子好了，这个银行讲是说呢，甲呢利用没有责任的丙呢去抢银行，对，那丙呢在去银行的途中呢就已经被警察临检逮到，然后带到警察局去侦讯，对，这是第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说呢，医生 A 呢想要毒杀 B 呢，然后就将毒针交给不知情的小护士 D， 然后呢 D 注射前呢不小心摔破了那个针筒，就没有注射成功，那 B 免疫死。前面那个案例叫做利用什么无责任之人嘛，对不对？后面的案例叫做什么？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欠缺故意的行为。这两个案子都是典型的间接正犯。OK， 你要先确认下来，他到底是间接正犯还是叫什么犯？你要先确认。确认完是间接正犯之后，下一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实现构成要件，但是他有没有支配的意思？有啊。那你需要考虑到什么？有主观不法，但是没有客观不法。那有可能会有未遂犯处罚。如果那个罪有处罚未遂犯的话，那未遂犯不是刚学完吗？对不对？要怎么样着手啊？那现在问题来了，间接正犯什么时候着手啊？你可以想象有几个时间点。第一个，因为有两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就是产生两说。第一说，看被利用人着手了没？被利用人如果着手了，那利用人就着手了，这是第一说。可是这说会很奇怪，为什么？我现在问的是利用人间接正犯着手了没？去告诉我说，那依照那个被利用人着手没去做判断标准，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对啊，那很奇怪，我们就是问利用人着手，你怎么告诉我说要以被利用人为准啊？除非你把那两个人视为一个整体， 然后视为一个整体，它代表是一体的嘛。那当然就是看说谁去执行构成哪些行为，然后就以后面那个被告人为着手，他们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问的是利用人什么时候着手，而不是问被利用人，那为什么要以被利用人着手与否为标准呢？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说比较少人看。那另外一说就是说，那就有利用人开始利用行为的时候就着手了，利用行为开始的时候就着手了。只在利用行为开始，当利用人对被利用人去施加意志支配的那个时间点，就可以算是着手。利用人对被利用人施加意志支配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着手。可是这个会有一个缺失，当利用人对被利用人施加意志支配的时间点，那个时间点通常来讲，动力法一侵害还怎么样？很遥远，对不对？他要骗你，他可能骗你说，你明天帮我把那个什么架上的东西拿下来。事实上那是别人的东西，所以是窃盗罪嘛，对不对？可是明天呢，他也真的被你骗了。间接正犯有个特色，就是说那个被骗的人从头到尾都是一直被骗的，从头到尾被骗。那这被骗的时间有可能会绵延的很长很长很长，可是他就是一直被骗。如果没有人可以打破他这个迷思的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利用行为有可能还离法益侵害非常遥远，那这样就着手了。这样会不会过于前置处罚？所以这一说也没有人采，也不是没有人采，比较少。所以以上两说比较少。最后通说是采取什么？今天这犯着手哪有什么差别？就跟一般犯罪的着手，一个人犯罪的着手是一样的啊。就看你的利用行为，可是要稍微修正一下，利用行为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依照他主观的犯罪的利用计划，可以去对于法益造成所谓的密集或者危险经营的危险侵害的危险，对，所以还是回归到通说来，只是说这时候判断角度是以利用人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依照利用人本身的犯罪计划，哪一个时间点可以对法益造成密集的危险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所谓的着手，那个时间就是所谓的着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上面那两个例题，银行抢案，依照通说的看法着手了吗？你用小孩子去抢银行，你就跟小孩说你去帮我抢银行，那个小孩子就无责任的一直，那个无责任的一直就会拱拱就真的去抢银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是一直觉得很奇怪，改天我要抓一个无责任的一直的吸引一下，就当晚上跟你打破，看到会不会真的是摔破。他应该是拿那个东西来砸你，我觉得对。对，那这个案子里面有没有对于依照他本身的计划支配力的施加时间点是什么？他跟他讲叫他去抢银行那个时间点，他就施加支配力也没有错。但是在那个当下，那个小孩那个无证人还要走到银行去啊，在走到那个银行途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能够控制吗？没办法，所以呢还没有着手，还没有着手。那下面的案子呢，将毒针交给不知情的小护士 C， 那个毒针交过去了，他开始支配他就是什么，将毒针交给不知情，因为他不知情嘛，所以他给他之后他就开始支配他，开始支配他。问题是，他之后有没有办法控制小护士 C 会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应该怎么说，小护士 C 就会拿着那个毒针，就会跑到病房里面去注射了。他中间不会再做什么其他重要的行为啊？像中间行为理论的话，不会做什么介入其他重要的行为，那他就可以放任那个小护士，接下来就只要等待小护士把那个针筒注下去之后，那个病人就死掉，然后达到他杀人的目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应该可以认为是着手的。对，因为大家把那个毒针交给小护士自己之后，小护士下一步如果没有其他重要的行为要做的话，那显然的对法医就有紧密的危险性。那他只是运气好啊，虽然过毒针，而如果运气不好就直接住下去了。对，所以这时候危险性已经出来了，危险性已经出来了。好，我们再把十四页这个最后一个讲完，我们就下课。有一些概念跟间接正犯是不相容的，是不相容的。第一个，过失犯没有所谓的用间接正犯这种东西来实现构成要件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了，他主观上面要什么支配犯罪的意思，那过失犯就是什么不知且不欲啊，对啊，所以他不可能会有间接正犯成立空间。第二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争议，不作为犯能不能成立间接正犯？那就去想啊，我什么是在那种时候没有做就可以支配别人？这个想象上面还蛮难的，所以通说是采取否定看法，是没有这回，没有这回事，什么事都做一点支配别人哦，很难啊，很难。对，第三个亲受犯就是什么意思？亲自要去实现犯罪的人才会是正犯，间接正犯是利用他去实现犯罪，所以不可能成立亲受犯的间接正犯，不可能成立亲受犯的间接正犯。OK， 那这三个概念是跟间接正犯不相容的，不想互相抵触的概念。好，哎，今天本来想要把它讲完的，因为还是没有把它讲完，没关系，下一次我们继续飙车。 好，那今天到这边，祝大家周末愉快。